Thank you. Thank you. 请继续欣赏马可·伊维奇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演奏的柴可夫斯基交响乐全集中的第五交响曲。 Thank you. 请继续欣赏马可伊维奇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演奏的柴可夫斯基交响乐作品全集中的第六交响曲。 今天的交响空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